起来，我打了碗要下一盖。我开始恭喜了阿妈，我的太平台。北斗遨游红水，天外红水。起来，起来，起来，战国赛家是谁？龙袍摘得走马，起来，龙袍摘得走马，我在，我在，我在。 北上頻道第二節，咁今日嘅嘉賓阿靜係假名，括弧傑斯仔又係假名，梁錦祥係真名。咁嗱，我哋而家講到戲肉啦，就係即係大陸設廠嘅問題啦。因為我們北上頻道咧，成日講好多啲即係大陸入邊做廠啊，我哋生活嘅情況。阿靜，你喺大陸即係做廠係做幾耐？ 正式由未成型到成型咧，就大概應該都有3年。 哇、哦，長時間， 係啦。咁啊，近啱啱呢個禮拜結業。 哦，結業嘅嘢就慢慢講啦，啲傷心事唔到尾我哋都唔 講。我唔傷心 嘅喎，喺個廠喺邊度啊？ 喺番禺，大石阿台長應該熟啊，大石係嘛？ 所講梗係熟啦，我梗係熟啦。大石我地，大石我地頭嚟 嘅，係咩？ 係啊， 肯定未見過你喎，真係。 我哋去到就唔同樣啦嘛，亦都融啦嘛。 你今晚見到個係假嘅， 係啊， 即係假名之外都係假樣。 係係啊， 真名不 真名不過你個假樣嚟嘅，真係咁但係咧，大石咧基本上係一個。家私城啦，你講 係啊，係 啦、 啊， 即係家私就好多啦。咁、啊、一般嘅生產我都唔係見太多嘅， 都有，但係係一啲其實好山寨形式啦，可以講係嚇，同埋係喺曬周邊嘅，喺曬邊圍嘅、啊。譬如係係，譬如可能即係熟悉嗰啲知道啦，譬如中村啊、直村啊， 係、 啊、即係嗰啲咁嘅會江啊，嗰啲咁嘅位啦、啊 嗯 啊，即係喺曬邊圍。咁你喺聖大石中心啊，當然係家私城啦，好大個商場同埋家私， 嗯， 係啦、啊。咁嗰、那個廠其實都係慢慢咁樣發展落嚟嘅本身。 咪最初你點解會決定喺番禺去開廠？ 最主要就係、是、其實唔係㗎，本身就其實就係由倉開始先嘅，最早期。 最倉即係擺嘢啫。 係，因為本身貨慢慢多啦，咁你始終你香港地方你貴得好緊要，雖然嗰陣時 都唔划算啦，你擺香港擺倉係咪啊？ 係咯，的而且確。咁你既然咁多貨，咁點解唔？擺喺即係你始終你唔可能下下即係真係靠唔住嘅大陸嗰啲人真係咁、啊、你一定要有翻啲存貨喺度咁你變相就一定要租個地方擺啦咁擺下擺下嘅情況之前講過啦你慢慢有啲加工工序冇理由即係又係即係好似周星馳嗰隻即係橫掂都係啦咁啊都係揾喺大陸嗰啲請人做嘢好過即係平先啦起碼好過喺香港咁貴咁啊變相就由廣州市本身開始先。 哦、即係你個廠本身最先就唔喺番禺。 其實唔係廠嚟㗎本身就係租一啲由最早期就租一啲住宅單位。 就擺貨。擺貨開始。 咁跟住就請返一兩件女工咁樣咁幫手整理一下啲貨幫我哋去叫做發貨啦、啊、即係運落嚟啦。咁、 嗯 啊、到後期咁樣跟住就係容納唔到啦嗰個地方根本容納唔到。咁、啊咁啊，經嗰啲女工咁啊，喂，咁有啲咩計啊？咁啊，跟住佢哋輾轉咁樣走去， 就走咗去番禺， 供咗去大石啊。咁啊，最初都仍然係一啲住宅嗰啲咁嘅地方，或者甚可以簡單啲或者最初係地鋪啦，即係人哋可能你行過見到人哋開士多啊， 嗯嚇。唔係咁講，我真係可能曾經某段時間我撞過你都唔定喎。不過你唔 有機會， 真 係 真係有機會行過下咁大家。 啊大山村有冇去得多啊？香港 冇咁冇咁遠，冇咁遠。 咁啊，應該冇啦。因為嗰陣時我活躍於嗰大。咁租咗嗰啲地方開始，咁啊慢慢由一個地鋪唔夠使，租到兩個唔夠使，租3個，跟住咧就不停咁樣俾一啲佢哋嗰啲政府機關嘅陀地啦，係咁踢鬥嚇、嗯啊，跟住又一突然間又話唔開得工，搞到我哋都唔知道。 呢、這個咪好普遍現象啦，即係話如果佢見到你，譬如話嗰啲咁嘅廠咧，但當然即係大家都知道啦，你而家就係咁入去嘅，因為即係冇乜嘢經過啲所謂嘅註冊啊、法律程序噶嘛。係 啊， 咁佢又係咪話嚟到其實係想要錢嘅啫？ 唔係㗎，其實可以咁講可以咁講可以咁講，但係就正規化地去要錢咯即係佢哋考納好多嗰啲名目，譬如咩消防 員 工 啊，跟住又要有你有請人，你嗰啲員工有冇暫住證啊 保險啦、 即係呢啲咁嘅情況。保險我諗佢都未，即係嗰個部門又未接觸到，即係我諗佢去到工商 未嚟到啫， 去到工商局嗰啲工嗰個地方先會去做到。咁我好彩到依家都未接觸到。咁即係間唔中咁，譬如話又話你呢個地方唔可以咁做呢啲咁嘅嘢嘅，你唔可以咁，你又要閂門咁樣。咁我哋又要焗住咁樣拉住閘做嘢啦，咁樣即係咁樣，變相我哋又會即係公司上面會覺得，咦咁樣長做落去唔係辦法㗎喎，即係一年嚟幾個月就嚟一嚟咁樣，我哋又要搞一搞咁，因為嗰陣時又生意又即係叫做OK 啦，唔錯啊，咁我哋入到不如係正正式式咁樣去搵一啲工業園啦，佢哋國內所講即係其實就係即係工業村嗰啲咁上下型，咁就再變相由嗰啲咁嘅地鋪形式就搬咗去一啲即係有規模嘅工業園啦。 嗯， 係啦，咁 邊度工業園？ 都係喺大石，即係都係，因為本身已經喺番禺大石嗰個地方叫做落咗腳扎咗根啦，咁都唔想話就去又去啲陌生地方又要再摸啊，咁因為佢其實都有好多嗰啲咁嘅新嗰啲地方，咁你衝入去又話有冇地方租，咁都係咁好，其實又係好求其嘅。到到最後其實我哋一去到工業園，其實由始至終我哋都係想做一個證嘅，咁除咗我自己懶之外，咁業主又唔係得十分合作，咁到最後直接我哋結業之後呢，嗰個營業證仍然係未做到嘅。 明白。 咁如果其實如果你諗一掂呢單嘢呢，今日你唔會接呢間廠喎。 唔係最主要接間廠嘅原因呢，其實就頗自私嘅我自己。因為只不過係經營嘅，其實唔係話真係經營唔到。只不過因為我就好認同傑斯仔講嗰句，即係喺大陸就係活在屎坑嘅日子裏面。真係好屎坑。 即係你唔想再一個屎坑度生 活。冇錯，即係我成日同啲朋友講，我自己就係一嚿充電。四年前有一嚿好新淨嘅充電。想去一個禮拜可以用六日，就充一日電嘅啫，翻香港充一日電，咁越用越少嘅，係啦，咁我依家已經係嚿壞咗嘅電嚟。 呢個電池嘅通路嚟嘅，電池你點可以永恆都充嘅？ 咁係咩問題咧？即係你係覺得係工作上遇到多問題啊，抑或係譬如係生活上適應唔到啊之如此類。 最主要係生活上適應唔到，工作上我就唔係真係太大問題，因為勞氣我又真係冇乜所謂，因為我以前係做一個，我以前係做 sales 嘅，即係賣相機嘅，所以冇乜嘢可以勞到氣我㗎喇，坦白講，因為咩客我都見過。 你 咩人 你喺間廠嘅崗位係乜嘢？就係、是 老細啦， 即係吩咐你工人做乜做乜做乜。 冇錯，係同埋係啦，即係總之就係統籌一間廠，所謂嗰所謂嘅一間廠，其實就好鬼細規模嘅。係咁啊，最主要就係、是日常生活，打尖啦，的士拗交啦，食嘢就冇啖好食啦，有啖好食嗰啲又唔敢食啦，即就係諸如此類啲啦。即係我其實我好唔同你哋嘅，即係你哋講緊譬如打尖唔好同人嘈，係咪我又唔得㗎，我真係十次就嘈九次。 哇！你都生存到今日都係彩數啦， 仲有命翻嚟啊！ 我唯一嗰次我就因為我同屋企人嘅啫，我自己一個就嘈緊㗎啦。你即係其實我又咁講啊，即係我點解又夠膽嘈嘅？因為又係講翻我以前份工，因為我以前份工就做賣相機啦，講咗即係對好多呢啲咁嘅大陸人。大陸人即係講句咩唔點唔得㗎，真係唔乜 唔 得 呀， 冇咗 咩十五十六㗎嘛，唔少唔舒服㗎嘛， 冇即係而且確係咁。咁同埋如果佢哋知道理規嘅呢，除非真係一啲好有背景㗎啦，即係我當然唔鼓勵聽眾咁做啊，即係除非遇到真係一啲好有背景㗎，如果唔係佢哋都會係忌一忌嘅，咁所以我就抱住呢個咁嘅宗旨，我總之就見一鑊就執一鑊啦。 哇！你咁你即係你都好糖，好火爆喎！又 曾經係噶，好似啱就係最上呢個禮拜，我就係即係完結間廠嘅上去廣州嗰次，就喺地鐵，咁佢哋真係唔使講啦，梗係唔會話俾人出咗先至入噶啦，咁基本上我就一定係翹住雙手，兩個爭頭向前，就一直向前行，唔望人，直衝。 咁咧衝咗出去咧就撞到阿叔嘅一個阿叔就大概係三廿零四廿零歲啦。咁咧佢就一路我一路出佢就跟住喺個車廂裏面就一路孖。咁我就佢孖我又唔出聲，我就一路叫做路啤啦，叫做路啤咁樣。咁我就睇佢夠唔夠膽走出嚟打交囉，就係咁到最後都好彩佢都冇出嚟打。 哦，小問題呀，呢個小問題。 咁經常發生嘅呢啲嘢。咁但係即係久而久之我就即係唔好咁燥啦，個人點解做到咁燥？ 唔係啊，我聽你講咧，其實唔係個別嘅問題嘅，而話我諗，我懷疑係即係整個生活令到你個人係好，即係好唔舒服咯。即係累積埋嘅，唔係單拎嗰件事。譬如話，啲純粹係嗰喺個地鐵撞出嚟嗰下咧，就唔會 好多件事。 哦，你 好多件好多件一路加埋， 好個別一單咁嘅嘢，基本上我都唔同佢撞。係啊，係咪先？ 唔係咁理解嘅，即係。每一日個生活就可能有好多嘢你就睇唔過眼啊，唔順超啊，總之樣樣嘢都好似唔啱睇唔啱聽咁樣。 一去東站突然間旁邊有人走過嚟，跟住第一張銀紙出嚟我就閘住做咩你。就會係咁囉。 冇咩咁冇咩事嘅，嗰啲我都試過咁係咪，你咪搵隻手即係攝住個位先囉，真係 喎。咁我啲就照鬧你 我唔出聲㗎，我冇所謂嘅真係呀。即係多你叻 嘅。剛才淨講嗰啲其實就係、是、即係你如果你普通香港人一般就係、是、你想去玩你真係理解唔到。即係你一定係要想去做嘢。你就會有嗰個生活體驗咧，你就會知道即係嗰個難頂嘅感覺，呢個係明白的。 所以到最後就係、是、越嚟越即係好似好變態咁樣搞到 開始又嚟啦，係嘛？ 所以到最後就係、是、即係覺得自己忍無可忍啊！倒不如喂我唔想大陸啦，即係同我啲 partner 講我唔想大陸啦，我真係嚇咁 唔係，但係講真，其實如果你去嘅地方已經唔係最惡劣嘅地方嚟嘅喎。 我明㗎， 係嘛？即係 同意啊， 你已經唔係嗰啲，已經係唔錯㗎啦。即係 同埋呢幾年裏面進步咗啲，我覺得 比較東莞咧。 係啊，東莞如果你咁嘅，你接受唔到咩？東莞就即係唔使去啦。 東莞基本上一個戰場， 我以前都係去玩多。 東莞做嘢又係好辛苦，即係我而家其實我都開始就係話我都好懷念以前喺上海。海嘅生活咯，即系长期喺上海咧，同长期喺东莞又系两回事咯。即系东莞就辛苦好多， 都明白啊，我都 系啊，系啊，吓、嗯。咁、啊、你而家间厂唔做，咁你 partner 都冇做？ 有做，仍然有做。 唔系你其实你听到阿静讲，你要理解到嘅，佢嗰个唔系一个商业决定嘅问题，呢、个系个人嘅生活决定嚟噶嘛，即系顶唔顺个生活，唔系嗰个生意做唔到赚唔到钱啊嘛， 系啊， 系嘛，咁所以即系我听落去个生意本身系有可为嘅。 都有，但係即係咁嘅情況之下，其實本身其實間廠就坦白講都仍然係一個捱嘅，即係又唔使蝕，就當養住班工人咁嘅情況囉。咁既然係一個咁嘅有個咁嘅契機，我有咁嘅要求，咁香港嗰邊又決定到不如唔要啦間廠，咁又無謂再擁多個人去照顧嗰啲咁嘅騎呢度鬧搞嘢係嘛。 咁你間廠係有幾多工人㗎？即係 巅峰嘅时候就有成三十松啲人嘅， 主要都系做包装嘅工序， 系啊，主要都系做包装工作。 请人易唔易啊？即系你觉得 请人都易啊，去到后期我都觉得易，即系你哋所讲话成日上面请唔到人，我又唔系好觉，只不停嗰啲人。 但流动性大唔大啊？即系譬如你间厂嚟讲为例。 唔大喎，真係都都有會有員工，譬如好多時五一啦、國慶嗰啲長假 走咗就唔返 就唔返啦咁樣囉，都有嘅，但唔算多囉。咁 包食包住 咁就有啲唔同，因為我哋好套香港式嗰套套內嘅，有別類於一般嗰啲 所 喺廠，我哋就唔包食唔包住， 唔包食唔包住， 咁啊但係就會跟返佢嗰啲都跟返佢嗰啲盡量啦，跟返國內嗰啲勞工法例嘅，譬如四十個鐘我哋都真係跟足四十個鐘，好少啊，即 係你都有良心嘅港商，我哋係 我唔敢講咁就我都唔係好有良心嘅。 但係通常如果唔包食唔包住，其實又好唔係咁容易請人㗎喎， 所以好多時會 好多都諗下先㗎喎，即係如果嚟到之用 會請到佢哋本地嘅人囉。 唔係你點解呢？即係阿傑斯仔講我明白，因為我最近都做過少少調查呢，原來你去到深圳呢已經係好鬼貴嘅呢工作。 係啊， 即係我聽過啲譬如話即係租間房都要成都要去到成八九百蚊。 我話俾你聽啦，有多外即係有多民工呢，譬如你去上海、廣州啊、深圳呢三個地方做嘢搵嘢做呢，點解又譬如舉例女仔，點解咁多女仔做 KTV, 做按摩、做鏈腳呢？其中一個最主要原因就係因為呢三個行業呢都包住啊，最低限度包住，起碼佢就唔使孭咗個 rental 先，即係呢個，所以其實如果你又唔包住你啊，你都揾到好，即係唔難揾工人咧，咁又幾得意喎。 我諗其實就因為本身可能最主要就係因為佢都嗰陣時都仲係即係其實依家都仲係一個比較鄉村嘅地方咧，嗰度係啦。以我所知就係你百五蚊租間房，三四個人住都是可以的，咁治安就見仁見智啦。 唔係，咁你喺嗰度，譬如你喺嗰度陀地咁啊，治安唔會對，通常嚟講唔會對你構成一個大問題嘅。 咁我又唔知道自己嗰、那個即係俾嗰啲工人嗰啲人工，我真係唔知道算唔算高啦。 平均咧， 起碼都有900蚊以上啦。 Okay, 又唔係太低， 唔算太高， 唔算太低， 唔算啦，係咯。 即係我唔可以話你高啊，一定唔可以話你高。 Average 計就即係勁拉翻文平均數咧，就過千噶啦，每個都即大概1000蚊到啦。你 如果但係吃力嘅，如果你又唔包住，平均大概1000蚊到咧， 唔係你外來嘅一定聽唔到我話咧，外來一定點解咧？嗱，你計租錢咧，嗰度去成幾百蚊嘅。咁佢食㗎嘛。 係啊。 所以你如果你唔係外來一定請。 但以我所知又唔係真係幾百蚊㗎喎。譬如可能佢哋百五蚊租間房三個人孖埋咁樣，其實係50蚊一個人㗎喎。係啊，佢哋好多嗰啲咁嘅即係嗰啲咁嘅屋。租㗎喎。 近唔近㗎？近唔近你間廠㗎？ 咪搬嗰邊可能係 其實本身其實我哋本身我哋知道嗰個大陸嘅文化㗎，其實係包食包住㗎好多時。 係 因為本身一開始我講過啦，就係租個地鋪㗎嘛，咁點樣包食包住啫，係咪先？咁嗰種係 包食通常就科水嘅啫，係咪？即係你同佢計幾多錢一餐咁樣都俾錢嘅啫。 咁調翻轉，跟住去到去一間工業園嘅時候，因為佢本身嗰度係有埋宿舍、有埋飯堂供應嘅，咁亦都曾經我就同佢哋講過，究竟你哋需唔需要？去咁做，需要嘅咁咪人工手扣些少，咁咪安排曬咁樣買飯票嘅啫嘛，咁樣咁但係佢哋講完又話唔好啦，因為其實好大部分都真係本地人，咁另外又有啲已經租咗屋，係啦，租咗屋咁 就自己帶飯 嘅。既然係嗰個文化做咗落嚟啦，咁就繼續落囉，咁樣就本身即係 都算唔錯㗎，即係如果唔使包食包住就 咁啊。到最後就係咁咯，咁到後期係有啲問題，因為本身好多陀地啊，係到後期曾經都發生過一啲不快事件，有啲陀地，即係請咗啲陀地翻嚟就恐嚇其他人。 唔係，咁你而家講呢樣嘢，我想問埋另外一樣就係、是，譬如喺大陸嘅管理嗰度咧，你自己會唔會遇到嘅困難？ 最早期係幾煩嘅，因為最早期質真係有一啲比較唔係幾好嘅員工咧。你又要即係我自己本身就係你都見啦，我都唔會真係太過怕事嘅，好多時你打尖咪照鬧啦，咁你我就唔怕你搞我嘅，咁但係有其他員工會怕囉，咁呢一個會係最煩囉，我喺我嘅難處會覺得，因為我自己嘅嘢我自己去 handle 有啲咩結果我負責大佬，但係如果我幫你安排完之後有啲咩唔好嘅結果我負責唔到㗎，呢樣 唔係佢出咗間廠你負責唔到啦， 係咪先，即係係啦，咁變咗我自己個心理負擔就好大嗰個情況，咁到後期我就當買佢怕又好點都好啦，咁我都係送走班瘟神咁樣，即係當完結咗呢樣嘅事囉， 咪都算好㗎啦，即係如果你後到冇乜後遺症又冇人嚟搞事呀，咁樣都算 ok 㗎啦。 我自己其實又真係唔係好驚嘅，我對得佢真係都對得住啦，唔係算好啊。咁你又嚟見工，我覺得又係抱住嗰個心態，就係你如果你係要行古惑嘅，你就走出去賣下蒸馏水，賣下其他嘢啦。你唔好嚟同我打。 唔係有時唔係話你驚唔驚嘅問題呀，靜，即係有時呢啲大陸人係在大陸做嘢就乜嘢事都可以發生嘅。 係，冇 錯。我自己有一個 的而且確，我試過聽過有啲衝突咧，就係咧，即係 又係找晦氣啊嗰啲咁樣咧，即係跟住找人晦氣嗰條友咧，就追住另外一個打到嗰條友仔兩方都斬佢又剩，跟住斬到入醫院咧，佢逐衝埋入醫院。 呢個都聽過嘅， 即係乜嘢都有嘅， 係 癲嘅， 係嚇。 唔係我自己係抱住一個態度，就係、是、因為個地方唔係我地方嚟，係 啊， 即係我又唔係長期喺度，咁我冇理由為咗見。即係我以後都唔會 care about 嘅事走去煩惱囉。咁到咗時我就即係盡量去避免呢啲事。 咪香港人喺上面做嘢係即 係認真啲囉，可能執着啲。 咪即係你好多嘢係要小心㗎。即係譬如話尤其是喺廣東省做嘢，即係譬如話香港人啦，好似我同你都試過就係、即係譬如話你租屋住啊，你都喺上面都係租屋住㗎啦。 係 啊，係啊，即係譬如嗰啲就好多時就我就會警覺性會高啲囉。即係譬如話唔係好熟嘅人呢，喺我公司啊，譬如話我以前呢就我連我租喺邊度住呢，我都通常都唔係好容易去俾人知道 的。我都會 即係呢啲嘢要自己要諗，要小心 啲。叫伙計啦， 啊、 即係同事都，我都唔會、啊、即係有一次，譬如可能有一次都係有咁經驗，就係、是、團年咁樣，大家 係啊， 成班伙計出嚟團年，咁我咁都一定要上去㗎啦。 係啊， 雖則唔係好想上。咁啊，佢哋啊都係飲酒㗎啦，咁啊又係咁樣懟，咁都飲得好多下嘅。咁我都 wing 地嘅，咁我到最後佢話佢哋嗰班人送我翻屋企咧，我都係。堅持去送到我去個門口，我就拱走佢㗎啦，你唔使送我啦，我唔即係我嗰下就係一定我唔會俾你知道我係住喺邊一層 樓，即係冇懶醒呢就諗住今晚大家咁高興嚟我屋企 呢個 party， 呢個放心 咁就大鑊啦， 好多 即係跟住你就 即係講返嗰一次唔開心嘅事，即係送走嗰班温城嗰件事呢，嗰幾即係我 keep 住連續幾次上去呢，我都係揸住承收鎖匙呢就露曬喺個手指度㗎、一路 keep 住咁樣嚟走返，即係真係咁樣去、即係你話我唔驚，但係我都要去做返 有啲警覺性 保護自己嗰、那個嗰一個動作囉，即係有咩嚟嘅我冇刀冇叉，我都起碼有條鎖匙咁樣插下你先啦，等你驚下。 咁阿靜，你會有冇打算，即係當你呢個不愉快嘅經驗咧，慢慢淡去嘅時候，即係退食嘅時候咧，你會翻上去再做嘢？ 我相信唔會。 哇！咁 即係我其實幾 灰嘅 啊！咁 因為可能我又同屋企人成日都有爭論呢啲嘢，即係我可能我成日接觸到一啲就係喺國內嗰啲係比較低階層嘅，即係我其實就睇得即係大陸真係。偷工減料佢本性嚟嘅，真係輸打贏。 呢個係個本質嚟嘅，呢個 係咯，輸打贏要就係佢嗰個道理嚟 嘅。唔係咁都唔係好關你事，又揾食啫。咁你咪大家 我就真係好唔抵得輸打贏要。 哦，咁兩位，你對某啲原則有一個執著啦，呢、這個就係真係。 唔可以太有原則㗎，我覺得呢個唔係一個大問題嚟嘅，即係。 所以你可以繼續 喺度。唔係，我好簡單嘅，我真係揾食㗎，大佬。 佢有成條家，佢有成條家要孭住。 係咯，所以我好啲。 你 我都仍然可以一個人咁樣喺度蕩下蕩下，咁就算數啦，日係咁就過一日。 唔係你如果睇你，即係你抱住心態，即係覺得我日日。見到嘅嘢你咪當佢係光怪陸離咁樣，冇問題嘅，即係 唔係，如果 抽離少少就得。 以一個玩嗰個程式去呢，我又會好開心㗎、即係見到呢啲嘢，譬如我最初嘅時候返大陸嘅時候，我就算睇佢嗰出佢嗰啲警匪片呢，好好笑， 好開心 㗎， 係 哇，佢哋好認真準備進去， 係 哇，嗰、那個樣呢真係哇，真係笑到我碌地嘅嗰啲咁嘅，即係佢又一定要係嗰啲警察就永遠 好正氣㗎， 好正氣必勝嘅，啲賊就永遠係好流羅，好快俾你打曬嘅，同你以前西蚊仔嗰啲幾多超人片都冇乜分別嘅， 即係呢啲喺香港睇唔到 嘅。另外有一啲，譬如你食飯啊嗰啲咁嘅笑話，就真係笑到你碌地嘅，又係即係譬如佢好中意同你揸主意啊，譬如成班人五六個人去嗌同我嗌一隻雞咁啊，佢又會。一隻雞你哋食唔曬㗎喎，半隻啦。 即係個部長呀、即係點菜嗰、那個。 即係劉德華嗰個廣告咁樣呢。 總之就係嗌人嚟叫菜嘅時候，譬如話喂你嗌咁多餸呀、唔好啦，你哋食唔曬㗎喎。 我呢、這個唔好笑話俾你聽，我最近喺東莞一間茶餐廳呢，我點咗個，我就同佢講，我話唔該個火腿通粉啦，咁我就話設施喎咁樣。跟住就先生 通粉設施好耐喎，咁樣答我，我都唔知點答佢，真係救命！我就咁，我話如果耐我都冇問題嘅，不過我想見識一下咯，即係點整個通粉設施嚟睇睇啊！即係好怪嘅呢啲嘢係。 唔係我諗對佢嚟講一個高難度動作啦，咁、我哋就要認識一下啊嘛，呢啲嘢對你嚟講咁難做嘅，因為 係啊。係頭先我 off 咗咪，你成日講話咩凍飲嗰個又係一個 凍飲嗰個，我覺得 凍飲係全中國都係 有多好多笑話咧，我都係聽翻嚟啊！呢一個就我親身經歷嘅，即係成班朋友又係嗰陣時上到去，去到一間，即係本身香港人啊，通常中意飲凍嘢噶嘛，又通常啲嘢都係雪到凍一凍噶啦。咁但係國內你知嘅文化就係飲啤酒都要熱嘅， 熱啤嘛嚇。 咁、我哋坐落嚟即係知道曬咁嘅情況嘅。咁啊，一坐落低嘅時候，餸都唔嗌，通常鬼死咁熱就嗌飲啦嚇，一嚟啊，俾個可樂我唔該咁啊，跟住就好標明啦。冻啲唔该， 一定要 即系识讲广东话咧，就讲冻啲唔该，因为冰冻嘅吓。如果讲国语就边有边嘅吓，咁啊，跟住嚟到咧，嗰罐可乐咧就好干身嘅，系啦，咁啊可想而知啦，里边即系嗰罐可乐啊点样冻啊？咁跟住我朋友就已经即刻讲，喂我要冻嘅，我要冰嘅吓，跟住佢已经系谂都唔谂，第一时间。里面冻噶啦， 呢个系我话俾你，呢、這个全中国都系咁嘅。其实喺广东省已经算好噶啦。你越向北行咧，根本咧系冇办法揾到一支雪冻嘅 饮品。我觉得你唔紧要咯，但系佢可以好，即系佢嗰个转数好快。我觉得突然间 喺呢啲问题上面，佢转数好快。 系啦，即系我会觉得就系我唔介意，即系我唔系话我唔出奇啊。你俾罐唔冻嘅我，因为都成日都系咁。但系佢个答案，我觉得出奇。点解会嗰罐？嗰罐可乐，你表面唔冻，里边唔冻，你个咩雪柜嚟嘅咧？ 唔系你谂唔到呢啲大陆人嘅思维嘅，即系佢哋谂嘢系唔同嘅。 唔系我谂，嗰种雪柜本身咧系雪到咧，佢外壳咧就完全唔冻嘅，但系里边咧已经结晒冰。 你举呢啲例子真系举到天光，举到听日都要。 即系一听完咧，我已经系第一时间就拍咗喺台度系咁笑，已经唔出得声。佢哋冇嘢嘅喎。 喂，唔系嗱，咁讲时讲，其实几开心啊！嗱，你见到佢讲嘅。你點解覺得咁灰啫？其實你 喺呢啲咁嘅情況之下，我又好嗱嗰陣時我就成日發掘呢啲嘢嘅，即係你哋所講都成日講噶啦，即係嗰啲路咧，即係演面路個英文就係演面路，廣州東站係嘛？咁即係呢啲我成日發掘噶啦。咁同埋有多時最早期啱嗰陣時未改啊。佢真係嗰個喺個温馨提示咧，你哋好憎講嗰句。 唔係我中意㗎，你唔好話我憎㗎，有啲人憎㗎嘛。 即係温馨提示嗰句咧，就係請將果皮拋出車外。請保持車廂內清潔，係把果皮拋出車外。仲有呢個咁嘅標語喺個公交車。 好嘢， 呢個正。 不過短時間內冇。 唔係，仲有 精神慶。有 嘅，有嘅，以我哋人格擔保係有嘅。另外一個你哋點睇咧？一次過性交易（括弧含半年）咧，慘唔慘皮啊？ 我未見過。 系慚愧，我真係好慚愧，諗唔到。我下個禮拜發掘翻一啲呢啲咁嘅嘢。 一次過性交易， 括弧含半年。 半年 即係個交易本身咧係一次性 嘅交易。 你以為你咩啊？你以為真係一次過 有效期半年？ 如果係咁明啊，你知如果 佢哋好多呢啲嘢， 如果係歌尾嘢咧，就應該點啊？一次過性交易 係 就括弧含半年 係啱啊！你真係啱啊！佢哋好中意一次性嘅，咩都一次性。 我話俾你聽啊，我以前最初見到温馨提示咧，我就以為嗰個有雞結。真係大鑊， 唔係嗱，我要補充呢，因為其實喺我哋嘅角度睇啫，我覺得即係你語文呢樣嘢就係佢當地人咁用法，佢哋有佢哋自己嘅習慣。 喂，但我有兩個名詞，我想請教傑斯仔，就我到依家我都仍然係唔係好明白究竟係點解？一個就錯峰用電，即係停電咧，即係你如果你有喺廠有生活過，你都知 嘅。 係嗰個問題就係、停電停得好緊要，但係佢出嗰張嘢咧，出張面簿就係錯峰用電，我真係唔明點解咩叫錯峰。另外就真係換忽即守咧，呢兩個 哦，呢、這個後面嗰個唔難嘅，換忽即守呢個我哋傳統有用嘅，換忽就係有用嘅，就錯峰用電睇下點寫啦。 我都唔知喎， 你錯咗咯。峰啊，高峰嘅峰啊， 錯峰用電， 即係咪呢個高峰係用得錯咗？即係呢個用電嘅高峰係錯的？ 唔係，可能嗰個高峰係交錯。 拗錯，真係好頭痕咯！有時真係，真係呢啲嘢， 唔使驚嘅，慢慢習慣啫。我即係到尾我都係補充一樣嘢啦。我又覺得即係你如果係抽離少少咧，即係當係觀察世情咁，慢慢係習慣嘅。我自己就冇你遇到咁大問題。 嗱，當成班人去玩啊，我可以抱住咁嘅心態。 嗯， 當我 OK， 你講先。 當我自己一個去即係去感受佢哋嗰個生活嘅話咧。我就真係放唔低 呀。我聽阿靜講就係咪可能就係話你呢兩三年你喺番禺係身邊即係、就是、周邊係冇乜香港朋友㗎嘛。即係做工作 上。即係可能係呢個原因嘅。即係可能即係積埋呢啲咁嘅嘢。 你多數大部分時間都係對住大陸人。 係即係直住一上去基本上就係對曬大陸人㗎啦。 咁又會辛苦啲嘅。即係我而家喺東莞啦，或者我以前喺上海就係、是、起碼我周邊就有仲有香港朋友。咁有時就好似而家做節目咁樣喺你夜晚放工起碼大家坐出嚟呢大家有得笑返餐咁樣吹下水。 唔係佢喺 呢個係可以平衡一下。 喺番禺嗰頭都有好多香港人嘅，即係你睇下搵唔搵到地方啦。因為過少少就其實係一個香港嘅喺廣州居住嘅香港人嘅住宅區， 係 好、多嘅好多。 祈福 嗰邊啦，我都 成日過祈福食晏 嘅。係啊係啊 係。 好，我哋臨結束之前咧，我哋讀一讀啲 ICQ 先啦。AK2299 咧就話大部分大陸友咧講就天下無敵，廣州啲朋友文明咗啦喺呢兩年。不過廣州市政府咧好似進步咗好多。咁廣州市政府係咪進步好多？ 我覺得係㗎，其實嗱，你話要呢個頻道要講一啲好嘢啊，正面嘢，我覺得都係嘅嚇。咁廣州嘅交通都比幾年前好咗嘅。 佢有咗地鐵啊嘛。即係地鐵延伸咗， 長咗， 但即係順帶一提咯。即係如果你去大石，而家其實喺大石嗰頭都有個地鐵站嘅。 係啊，不過都好鬼偏。 係啊， 好鬼偏。 佢嗰頭未發展， 喺直村嗰邊。 嚇，佢未發展，我諗佢遲多一排，佢嗰度又起好多樓㗎啦。 哦，佢已經隔離已經起咗一等啦，未入火啫。 未入火啫嘛，所以嗰個地皮嗰度又會起好多㗎啦。咁另外咧就會唔會同你個 EQ 有關？ 我 EQ 有冇關啊？我啲朋友講我啲 EQ 都唔錯㗎。 係囉。 即係又講返我以前就賣相機嘅，即係我又唔會真係好容易咁容易動到氣嘅。即係我其實我又唔會動，即係我又真係唔會動氣嘅對住嗰啲，只不過我又唔會覺得要讓囉。即係譬如打尖係咪佢嗰啲我又唔會要讓，我唔會激氣嘅到最後。咁你要嘈你咪出嚟囉，咁你唔嘈咪唔嘈囉。我唯一激氣一次就係冇籌報嗰次，有一次喺東站就係、是、落返去香港嘅時候俾架手推車一車車爆個腳甲嗰次，咁我本身想追埋去同佢講，唔好話打先啦，同佢講你車多個腳甲講就住啦，但係我追唔到已經係出曬嘅。 好啦，呢個 Peter Pan 就話格佬成日話中國遲早輸咗通脹已經輸出緊啦，仲話中國輸出到美國產品已經開始加價，係咪真唔真？有冇見訂單加價啫？幾仔？ 有冇訂單加價？ 點加而家？ 點加啊？就係 點加？人民幣已經升到咁，點加？ 係咯，冇得加，只有 咁低啊！頭先可能你聽唔明我哋講咩？個國力本身咧就蒸蒸日上，不過做廠嗰啲人咧就越嚟越撲街。 係啊， 係嘛？ 我都覺得係嘅，我都覺得係。即係以我識嗰啲其他嗰啲，就算係國內嗰啲廠嘅朋友，都 係 難 做。 最簡單講就我哋唔係受惠一群啦。咁同埋我都之前講過就係話，如果你講廣東省嘅嗰啲港資嘅廠咧，其實係喺中國政府眼中，其實佢哋係尿壺嚟嘅。即係我覺得係會慢慢將佢哋淘汰嘅， 根本 佢哋係佢哋係做緊一啲厭惡性嘅嘢， 同埋係啱調翻轉咯。其實吊軌呢個地方， 因為而家 上其實就越難做。 而家中國富貴啊嘛，即係唔同早期早年嘅時候，佢要你離開發嘅時候，嗰個年代啊嘛。 唔係而家唔需要你啦。 係啊，佢淨想你走， 想你走啊。 係啊，淨係想你走。 好，仲有一個 PayPal 點搞？ 哇，咁空泛問得。咪上去登記咯， 簡單答你就係咧，上翻去www.paypal.com 登記， 睇下幾難夠啊， 係人都搞得嘅， 係啦，好啦，今日咁多，下禮拜再見 ，OK， 拜拜， 多謝。